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系节目主持人朱文。咁米兰昆德拉咧就曾经有句名言系话：人民同强权嘅抗争咧就系记忆与遗忘嘅抗争。咁呢几十年嚟咧，每年六月咧，有成千上万嘅香港人咧都会去到维园咧高呼拒绝遗忘。咁我哋今集哲学有偈倾嘅题目咧就系拒绝遗忘。我哋就想从一个哲学嘅角度探讨下，究竟一个人有冇责任，或者有冇义务，或者有冇理由去记住某一件历史事件嘅咧？咁我哋今日主要当然系讨论一个关于六四呢个问题啦。因为近年香港就越嚟越多人觉得，其实遗忘先系好嘅。我哋冇责任、冇理由去记住呢件事，甚至唔记得咗呢件事咧，唔去悼念佢咧，可能系更加好添。咁我今集我哋就请咗两位重量级嘅嘉宾啦，又系就去一齐哲学思辨去讨论呢个问题。咁第一位，就是大家都見過噶啦，就是評論作者盧斯達 ，OK。第二位咧就是立法會議員楊岳橋 Alvin， 係啊， 同埋我嘅拍檔主持嚴叔。咁我好快交個時間俾嚴叔，佢講下再定義清楚少少，我哋今日究竟想討論啲咩咧？ 咁其實我哋最主要係想講就係、是、嗱，事實上咧，啱啱遇咗啲好大嘅，我哋叫做比較有，甚至係可以創傷般嘅事件嘅時候咧，我哋一般嚟講好難遺忘嘅，即係一定係啦，不論係從個人嘅角度出發。但係從成個社群角度出發咧，有啲事發生咗好大創傷，你好難會唔記得嘅。咁事實上我哋會記得咧，呢個當然係其中一個問題。但你唔係想講究竟事實上我哋係咪會記得，會唔會悼念，而係緊緊想講嘅就係我哋有冇責任啦。第一方面就係有冇責任係要去記住，甚至唔知要記住啊，甚至要去悼念。因為我呢個係兩個唔同問題嚟嘅，因為事實上會唔會記住咧係一個問題，但係事實上會記住唔一定有責任。 或者唔等於應唔應該， 咁只等於應唔應該啦，係啦。咁呢個當然係第一個可以討論嘅問題，就是、我哋究竟其實會唔會有責任要去記住，甚至要去悼念咧？而第二就係、是，就算你有時候唔係有責任都好啦，會唔會其實都有足夠強嘅理由，即係未稱得上係責任嘅可能係，但我哋都有足夠多嘅理由係驅使我哋，其實我哋係去悼念，似乎係 係 件好事，或者值得做嘅事，係啦。咁於是我哋今日就想討論下，即係當然一方面就係討論緊應唔應該悼念啦，有冇責任悼念啦。第二方面就是會唔會其實就算清唔上責任，都起碼係一件值得做或者係好事，或者我哋即係某意思上嚟講都係要去做嘅咧。 咁所以至少唔係講事實問題啦， 係啦， 同埋亦都唔希望陷入個歷史事實嘅泥沼入面啦，即係討論哇究竟出動過幾多軍人啊，之如此類呢啲歷史事實咧，都唔係我哋今日好集中想討論。 因為我估我哋今日個討論 有其他節目會做啲， 係啦，因為我哋做呢個就去我哋收睇呢個我哋呢個系列嘅另一晚，可能講歷史嘅嗰晚咧有機會討論。但我哋就即管今晚我哋試下假設。 假設有發生過， 大概我哋個理解大概係我哋一般香港人嘅理解咁樣嘅情況下，而家做出發點，咁我哋點樣去面對呢件事呢？我哋應該點樣去喺而家2019年嘅一刻嘅香港，我哋作為香港人點樣面對佢，有冇責任呢？ 咁我哋不如就請下楊岳橋 Alvin 講下你自己對呢件事或者對香港人有冇責任去悼念呢個問題上面嘅睇法先。 其實剛才即係主持人嘅介題就其實係我哋先假定嘅，大家都係共同接受咗有六四屠城本身呢樣嘢係出現咗啦。咁當然你是否要叫佢屠城本身已經係一個係一個切入點不同嘅問題或者觀點，從而你點樣去定性佢先至會影響到你往後你嘅取態。咁我哋而家先假設即係大家都同意有死到人或者有出動到坦克車喺北京。好啦，咁呢個我哋處理咗啦。咁而當我哋去處理任何呢一類型由政權主動去做、去針對平民嘅呢一種嘅行為，我哋都即係稱為呢一個係喺普世價值嚟講，我哋都同意係唔接受嘅，或者都係一件錯誤嘅事嚟嘅。就算嗰個唔係北京，嗰個係東京去殺日本人嘅學生，我哋都會同意呢一個係一件本身道德上係唔錯誤嘅事情。我覺得我哋先有呢一個共同基礎咧，往後嘅討論先會容易啲嘅。好啦，如果我哋都同意呢一樣嘢嘅話，咁我哋就要去問啦。我哋要將佢放喺一個乜嘢嘅位置？因為其實是否要記住也好，是否悼念也好，甚至是否有責任去悼念咧，本身呢一樣嘢先係由個人開始，先至推而廣之去到成個社群噶嘛。咁我哋就要去翻翻去根本，我哋唔好講社群住，我哋翻翻去個人。其實人是否要有？會唔會記住某一件事？剛才講嘅即係嚴叔講話，因為有創傷，從而衍生你會記住，跟住你會唔會記得好耐？咁呢個另一回事啦。咁 會唔會覺得有創傷先？ 嗯， 這個就是第一個我們要去問的問題。咁當然放喺而家冇經歷過六四嘅年輕香港人嚟講，佢可能唔覺得是一回事，因為對佢哋嚟講，六四可能就等於明末清初嘅嘉定三屠揚州十日。咁有冇責任去記住咧？哦，可能歷史書上面嘅兩句對佢哋嚟講，呢個可能就係佢嘅記住啦。咁但係始終呢個唔係明末清初啦，呢個講緊係三十年前嘅事啦。而我亦都覺得喺討論個人，乃至拉到去社群的過程裏面，你要擺埋落去個歷史脈絡度噶嘛？每一個社群都有佢獨特嘅歷史脈絡，即係話，如果我哋講台灣228咁樣，228當然都係好慘啦，都係對台灣人嚟講係有佢嘅有血與淚啦，有佢認識嘅人喺裏面啦。但係對香港人嚟講，可能係會遠啲嘅。咁就因為對香港人嚟講，個歷史脈絡係冇咁深啊嘛，個痕跡。咁所以剛才講嘅記住本身應該係唔難嘅。因為這個已經會存在，咁但係到責任啦，到應唔應該悼念啦，咁我哋就容易啲去擺埋落去，因為你擺埋個歷史脈絡喺裏面先。好。 所以係咪我可以咁樣整理 Elvin 講嘅嘢咧？即係第一點就係佢指出六四事件或者六四屠城係一個人道慘案嚟嘅，即係普世價值你都應該去記住佢或者去悼念佢，因為係一件人道，你做一個人。就已經有一個理由你記住佢，再加強多啲就係再近啲。 我未跳到咁遠，而係本身你是非對錯，你先容易你 define 咗佢是非對錯先。 我諗 Elvin 個 point 係我哋起碼有個共識先，就討論共識就係依樣有發生過，同埋一樣我哋一致認同佢係錯嘅。咁由依度去出發，睇下可唔可以建立到最後咧，可能有責任或者你有足夠嘅理由係要去悼念或者記住佢。即係所以依個係個我諗係個討論嘅出發點嚟。Elvin 嘅意思 係，我覺得咁樣我哋有個共同基礎容易啲。建基於你兩個共同基礎，慢慢去討論。當然，下一個問題就係有冇歷史脈絡啊嘛，或者同呢一個個人乃至社群，我哋用香港為本位嘅話，有冇呢一個歷史脈絡喺裏邊？如果我哋同意係有呢個歷史脈絡，而實際上你好難話佢冇嘅，因為始終六四對香港所發生嘅，就算而家今日先出世嘅香港人，今天嘅香港都係同六四緊扣住噶嘛，即係呢個同現實政治有直接關係噶嘛，因為中共佢嘅所作所為或者佢嘅態度，乃至香港喺六四前後嘅基本法嘅稿啊，基本法前嘅嗰、那個六四前嘅基本法係第二稿，六四後嘅係去到第三稿，本身裏面已經有本質嘅不同。咁所以六四同香港你好難完全撇清關係嘅。好啦，講完咁多即係呢一堆嘢之後，咁我哋就會去睇翻從現實角度去睇啦。我會簡單分做而家喺目前香港有三批人。對於六四的態度，有一批當然是去繼續去悼念，那些我們可以放在一邊，不去悼念的可能就是因為他覺得對他來說的歷史脈絡是薄弱的，他不覺得跟自己有切身關係的，所以他很自由地覺得他不去，這個是第一批。有另一批就是覺得是他是發生過，他是道德上是錯誤，只不過我不覺得我要去，因為種種的原因。那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判斷嘅問題，而呢個喺香港自由嘅社會，我會係尊重嘅。但有第三批係咩呢？就係近年我開始注意到有一批人，特別係同政權係比較近嘅人，或者依附住政權嘅人，佢嘗試重塑歷史，佢將我哋剛才講嘅嗰兩個基礎去慢慢拆牆鬆綁，甚至係改頭換面。佢會形容六四本身道德上冇問題，甚至可能係會有人出嚟講話六四係冇屠城添。嗱，對於第三批。呢一批人嘅存在，特別係因為佢依附住政權而擁有住資源，嘗試去改寫歷史嘅呢一批人，我就會覺得有一個責任，我哋去要捍衞住個歷史嘅真相，從而去同佢對抗。因為如果我哋唔去繼續保留住我哋呢一個 position 嘅話咧，佢就會慢慢坐大啦嘛。佢對六四嘅 definition 或者佢對六四嘅所謂記憶就會變成主流。咁呢個將來咪會直接影響個是非對錯咯。咁從而去影響第一批人咯。咁所以。如果咁樣講，我嘅簡單嘅小結就係，我覺得我哋係有責任繼續去悼念，因為呢一個係是非對錯嘅問題，而唔應該去俾一批有別有目、別有用心嘅人去改寫呢個歷史。 我哋開始討論啦，即係我哋成個討論嗰個 flow 咧，今日主要係即係頭兩節，即係用觀眾介紹下啦，即係頭兩節就係主要即係由 Elvin 開始啦，頭先講個講法。就係睇下咧，我哋有冇咩責任係即係講得到嘅正面嘅立場去講到係，其實我哋有責任嘅。 你要去記住或者要悼念。咁我哋慢慢去到第三至四節呢就可能調返轉啦。就試下正面啲講呢我會有啲理由係覺得你反而唔應該悼念。所以你而家就開始即係試下即係尤其是今日我同埋即係盧斯達就主要係會比較試下 question, 睇即係正面呢個立場係咪站得住腳呢。咁我哋就調返轉即係朱文可能就會幫到你手講下另外一邊嘅立場睇下點樣。 盧斯達會唔會有啲意見想先發表呢對於頭先 Elvin, 我有幾多時間。 你盡量控制， 因為第三節我哋開始就不如正面啲講。 我覺得嗰、那個其實我覺得大家嗰、那個嗰、那個 common ground 係已經有嘅，即係話大家認為係發生過有四個人，亦都有好多人係有希望有唔同嘅歷史嘅發明啦，即係發明另一種歷史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嗰樣嘢同有冇責任去悼念係一樣嘢嚟，因為其實即係我哋所講嘅悼念咧，係我哋未係完全去好仔細咁界定嘅。我哋個悼念咧，一路以嚟我哋幾年嚟講嘅問題就係、是，其實悼念係冇辦法去切割支聯會呢樣嘢。悼念其實我覺得你記住係最重要嘅，因為本身你係知道一樣嘢之後冇辦法去忘記。咁但係問題係，或者你去話去對抗嗰個唔啱嘅歷史都係啱嘅。所以我覺得我哋有嗰個責任就唔係話去悼念，而係不斷咁討論同埋去釐清啲歷史。咁但係悼念係咪可以達到去釐清歷史嗰樣嘢呢？我而家見到呢，我唔係好知明完全明白，但喺我嘅觀察之中呢係越嚟越遠。因為所謂嘅悼念係經常係變成咗一種去宣揚愛國主義，去將件事簡單化。雖然我知道呢個大型活動將啲嘢簡單化咧冇可厚非嘅，但係我似乎覺得越嚟越難以去討論。例如啦，頭先楊岳橋講咗三類人咁樣，我諗我應該係其中一類咁樣啦，即係話我認為係有問題嘅嗰單嘢。咁但係咧，我唔覺得我一定要去同支聯會一起去悼念咁樣，我可能有第二啲方式去記得咁樣。咁但係好多時候喺個群眾裏面，因為咁多年嚟嗰個集會或者嗰個輿論嘅操作呢，係令到你一話有另一啲意義呢，咁佢就會覺得哦，你係同中共同一條同一個鼻孔出氣啦咁樣。我覺得咁樣係同個真相係會遠離咗嘅，反而係。 好，我哋第一節就兩邊都有少少交鋒啦，已經。我哋但係第一節嘅時間就完，我哋下一節繼續討論，我哋有冇責任記住呢件事。翻到嚟第二節哲學有偈傾，咁上一節咧就好快俾 Elvin 講咗一啲關於六四嘅諗法啦。咁盧斯達咧亦都提出咗可能悼念有好多唔同形式啦，要定義清楚咩叫悼念啦。而你去悼念六四，可能同你參與一個支聯會舉辦嘅集會可能密不可分嘅。咁可能你因為反對支聯會而反對我哋要悼念嘅，其實可能係咁啦。或者當你一話唔去參加個集會，就好似屈咗你唔悼念咁樣。咁 甚至佢會話某一種支聯會嘅悼念形式，我估啊，甚至 壟斷咗， 甚至會同咧頭先楊岳橋想講嘅話要維護歷史真相咧，可能仲遠咗嘅。即係頭先盧斯達個 point 似乎有一個位係咁。不如我想試下咁樣介入討論，就係、是、我哋試下不如唔好。從支聯會而家現實上佢係點樣樣悼念？作為嗰個引子或切入點，因為我明白嘅，即係事實上喺香港而家最主要同埋過去咁多年啦，都係支聯會作為嗰個辦呢個悼念活動嘅幾個機構。咁而佢點樣悼念咧，係會好影響到我點理解悼念呢件事。但我估我哋試下抽離啲從一個，即係我哋只係哲學有偈傾啦。我哋試下抽離一步嚟睇，就係、是、支聯會可能有好，因為好耐都講過，支聯會可能有好多嘅操作或者做法咧，係好值得斟酌嘅地方嘅。咁啊，試下即管擺個埋一邊先，就係、是。是咪理論上任何形式嘅悼念都唔值得支持呢？即係變咗個討論係，即係會唔會如果係其實可能係悼念係 OK 嘅，不過支聯會式嘅對某啲位可能要改或者唔 OK， 咁我哋可以係具體上再討論。但係從哲學角度嚟講，會唔會係悼念咗？我頭先阿楊學強講法就係、是，其實悼念不過你有責任嘅，起碼我哋可以咧即係嘗試保護住嗰個真相，唔好俾嗰啲人亂講咁樣。即使你覺得支聯會悼念係唔 OK， 咁咪唔用嗰個方式咯咁樣。咁、所以反而我就調轉想提另外一啲問題，即係問楊學橋就係、是。我有兩樣嘢想問嘅，第一就係、是、第一點解我哋有責任要去捍衞呢一個歷史嘅真相咧？即係我覺得呢個係重要嘅，即係某意思嚟講，其實 唔關我哋事啊。某意思上嚟講，即係嗰時發生某啲事，咁其實好多人都講好多胡說八道嘅嘢啦。 同埋呢個世界都好多真相需要捍衞。 係啊，但我哋冇理由 美國仲有好多人相信地球係平噶嘛？咁點解你唔走去捍衞啊？ 你講呢句俾人投訴啊！啱嗰啲地球投訴， 對唔住對唔住，即係有數生字噶嘛？佢哋咁好多真相噶，即係都點解唔去捍衞咧？點解特別好似呢個我哋要捍衞真相嘅咧？ 係啊，呢個我覺得係好重要。尤其是我想拿個 point 就係。尤其是去到而家唔係親身經歷嘅嗰代，真係冇份參與嗰代，呢個即係我意思係，就算你入當代有份去要去捍衞都好啦。我始終作為36年後嘅人，我個捍衞嗰個責任係點樣建立到咧？呢個我覺得係值得討論。 因為如果參與過，你見到嗰啲胡說八道嘅人，某程度佢係屈緊你噶嘛，即係你有份噶嘛，即係佢講啲假嘅，好似屈咗你。但如果我冇參與過，咁佢講啲假嘢，咁都同我好似冇咩關係。 我嘗試從另一個例子去試下切入，六七暴動，六七暴動，我哋先去，大家我哋嘗試去確定六七暴動係咪真係有發生過咧，定係反映抗暴咧？當而家左派以工聯會為首，嘗試將自己嘅過去放菠蘿呢個歷史，或者有死過人，有人因為咁樣而無辜者被犧牲，嘗試去漂白翻自己呢段歷史嘅時候，你點諗咧？其實同一個邏輯嚟嘅啫，就係如果當權嘅人佢嘗試漂白自己過去係錯誤嘅事情，由黑講成白，你心裏邊唔係好服氣噶。咁你嘗試去反擊佢嘅時候，你憑乜嘢反擊先？就係歷史啦，真相啦。而如果歷史嘅真相唔得以保留嘅，當年因為可能係港英，所以佢係當權嘅，佢容易掌握歷史嘅主導權或者保留權，所以你而家可以用大量嘅歷史史料去反擊工聯會。但係而家我哋好清楚知道，八九六四由當日到今天都仲係中共掌權，而佢嘅資源只會越嚟越龐大。如果我哋容許我剛才講嘅第三類人係俾佢繼續做大嘅，30年後會唔會佢會將當年六四又係由黑講成白咧？咁樣我哋是否接受先？我哋要去問自己啦。如果我哋唔接受呢一樣嘢，我哋覺得呢樣嘢係錯誤嘅，咁我哋咪有責任繼續去捍衞真相咯。喺捍衞真相嘅過程裏面，當然我哋可以有其他嘅討論。盧斯達剛才講第二類人。你同意嗰件事係錯誤，但係我唔覺得我要去悼念，因為100個原因。我覺得香港喺呢一刻仲係一個自由嘅城市，我哋仲要去尊重唔同人，有佢哋自由嘅選擇嘅權利。但係如果有一批人佢唔知道乜嘢係啱同錯，咁我就覺得我有責任去令到佢知道是非對錯，進而先至繼續去俾個選擇，應唔應該去悼念。 我想順住楊岳橋個 point 再 develop 一下，我覺得點解我哋有理由去悼念痛？我就唔從一個，即係我想再加強點解歷史真相咁重要，因為我覺得呢件事係一個，即係當係一個唔係當啦，事實係一個政權去屠殺一班和平佢追求民主嘅人，咁其實呢件事就會導致佢呢個政權係唔合法嘅，唔正當嘅。咁我覺得記住呢件事咧，就等於即係繼續提醒呢個歷史真相，繼續等於啲咩咧？就係繼續指出呢個政堂、呢個政權咧係唔正當、唔合法。而我覺得你作為一個追求民主嘅人咧，即係如果喺香港你追求民主，呢個指出政權嘅唔正當性咧，係一個我覺得應有之務嚟嘅。就因為你繼續，如果你唔悼念、你唔記住咧，就等於。俾嗰個政權唔記得咗呢件事，去 justify 到自己嘅統治。而民主嘅精神就係唔俾佢咁樣做嘛。民主就係覺得主權在民，任何強迫性嘅政治力量都要 justify 自己，要用正當嘅方式得到人民嘅授權，佢先能夠管治嘅。而但係佢竟然用呢個方式去用暴力，咁佢係唔正當嘅。咁所以我覺得你既然支持民主咧。你就應該要繼續維護個歷史真相，就是、因為你維護個歷史真相咧，你先可以繼續指住佢，話俾佢聽呢個政權你嘅統治咧係唔正當的。咁所以我係從呢個角度去講，點解我哋有責任，甚至或者有理由去悼念，亦都係同我一開始我覺得點解米蘭昆德拉咁強調遺忘同埋記憶之間嘅關係，點解歷史真相同政治會咁有關係嘅點咯？咁我唔知盧斯達係咪已經頂唔順， 要爆啦？唔係。我覺得嗰個問題係始終我都係講翻現實嘅，我成日喺度講都係講我都係一個好實際嘅人。 即係話當一個政權殺人嘅時候，佢就應該失去個合法性，係嘅。但係問題，我哋喺香港度成日見到個問題就係有好多人係都會高舉六四嗰、那個悼念啦，或者係呢樣嘢啦，但係佢同時亦都做緊好多嘢嚟喺議會裏面佢點樣投票，其實都係即係認同緊嗰個中共作為一個政索啦，叫做。或者大家都是中國人啦，即係呢個大家係咪中國人呢樣呢個討論嘅時候，去到後近幾年先至開始有噶嘛。大家以前都係 by default， 大家覺得自己係中國人噶嘛。咁、那、嗰個問題就係、是、咁，我哋面對好實際問題就理念上大家知道嗰件事係真嘅，佢哋都其實唔好講六四啦，之前嗰啲咩三反五反文革土改嗰啲殺咗好多人噶，都係咁點解？已經失去合法性咗好耐㗎啦！如果要計嘅話，但係問題點解我哋都只可以好卑微咁樣繼續？因為佢係中國嘅唯一政權咯，咁唔承認佢成為邊個咧咁樣？咁香港係回歸㗎啦，咁唔回歸咁點啫咁樣？咁喺我嘅眼中啦，即係由細到大去觀察一件事嘅眼中，我就覺得好理念上係一回事，實際操作又係另一回事。咁我覺得係點樣可以令到大家嘅操作都可以不負呢樣嘢咧？即係話。大家知道嗰樣嘢係話俾你知，中共係唔可信嘅，中共係會殺人嘅，中共係會點嘅。咁但係點解我哋唔係根據呢樣嘢或者呢個教訓而去令到我哋自己改變去更新，例如我哋啲政治嘅路線點樣抗爭之類咁樣，例如六四嘅時候即係三罷咁樣，點解無啦啦？即係我覺得點解會大家會提或者討論佢責任問題咧？就係、是、會唔會有一種罪疚感呢？可能最有感係覺得，可能我支持咗，可能有少少好似推咗佢哋死咁。我聽過有啲即係上年紀啲人會有咁嘅罪疚感嘅，覺得哎呀，如果我哋當時如果冇支持，會唔會好啲咧？咁樣或者係有啲人會覺得，哎係當時中共係跌到個低點啊，俾中國就去封鎖咁啊，即係會搞好多嘢噶嘛。咁佢嗰陣時會覺得，哎呀，我哋嗰陣時會唔會唔好咁乖？我哋真係三爆可能會巴緊到多啲嘢咧咁樣。即係背後嗰罪疚感，其實會唔會係冇正視到？所以我哋不停咁反覆需要悼念，但係又悼念唔到啲乜嘢嗰個問題，就係因為我哋個罪疚感冇辦法去即係例如上經歷過嘅人嘅罪疚感冇辦法去舒緩。 我諗我試下可以再 further 講啦，盧斯達個 point 就係、是、我諗第一就係佢想講，有時我哋唔係透過悼念嗰樣嘢咧，可以指出到個政權點解唔正當，甚至我覺得某啲意思上某啲悼念方式咧。更加會係肯定咗個政權係 平反六四 呢？平反呢兩個字係好明顯嘅，我覺得，因為你要求 而家都 政權平反啊嘛。當然 最近余英時同埋另外一個即係六四三君子嘛，掟雞蛋嗰個出嚟接受訪問咯，佢都係話點解要即係咁卑躬屈膝咧？呢、這個唔係我講嘅，係呢個余英時同埋六四三君子，即係佢俾當時嘅嗰啲學生，佢覺得佢個 term 出賣啦，因為佢掟咗雞蛋之後，嗰啲人就話。呢個係中共派落嚟鬼，令到我哋咧，令到我哋有藉口俾人鎮壓，咁啊捉咗佢咁樣。佢哋兩個即係咁多年之後，佢哋嗰個反省或者諗翻嗰件事就係話，係啊，我哋好多嘢要去向中共追究嘅，不過唔係平反，因為平反真係一個佢有主從秩序啊，因為即係等於文革都平反咗啦，咁係咪先？咁平反咗都唔會有啲咩特別嘅。 所以要我意思係，當然用平反呢個字好明顯有嗰個隱含意思。咁、但係我哋即管我意思係我撇開呢個先，即係我哋唔叫平反啦，我用翻悼念先算啦。我即係個問題可能會拉出嚟就係、是，係咪透過悼念可以有效地即係捍衞咗個真相，同埋指出咗個政權唔正當嘅位咧？因為我會反而係覺得咧，悼念講嘅更加強嘅係嗰個唔忘記。同埋甚至有個情感嘅面向，所以先叫悼念啊嘛，係嘛？咁、如果你要指出，第一就要捍衞真相，同埋指出政權唔正當位咧，其實反而未必係透過悼念係最好嘅、即係反而我哋可能做好多，舉個例，歷史嘅研究啊，或者指出而家中共做啲咩，乜政權 教 有啲咩唔啱嘅位啊，咁另外當然就拉落盧斯達講，就反而咁樣可能仲有力，令到我可以做更加多嘅改革，或者甚至去做一啲抗爭啦。但係我哋翻悼念呢個就係、是。我就會懷疑咯，我哋係咪有責任或者有呢個理由去悼念啊？尤其是即係喺去到嗰個最後尾咧，我會覺得悼念係有一個情感嘅元素喺度嘅。而呢、這個當搞咁多年之後咧，就似乎更加難確立我有一個責任要望一個情感，就係、是、我要純粹係即係真係要感同身受啊，或者要關懷佢哋。喺呢個位，我覺得係難啲做到。就正如清朝嘉定三屠咁樣，即係我做唔到，因為已經搞太耐。冇咗個情感聯繫之後，所以又變咗，我覺得可能我哋有責任去講清楚某啲真相，我哋成個香港可能有機會，但我哋係咪仲需要用悼念嘅方法去做呢？ 係咪有責任要悼念咧？咁呢個話我覺得就難啲成立。 我想嘗試探討一萬步，咁我就邀請翻你哋，不如去講。好啊，我唔悼念，我假設冇咗維園每一年六四晚會、燭光集會，跟住咧點樣嗱？當然，我會形容六四燭光晚會係其中一個最有效向全世界展示呢個宇宙仲有人同埋集體地多數人。care 呢件事嘅，冇選擇到遺忘嘅，而願意係用自己身體力行，哪怕只是一點燭光，係要話俾中共聽，我冇忘記到你所做嘅一切壞事。而呢一個本身係有一種道德上面嘅力量，當然你可以話好卑微，呢個係另一個概念。但係最少最少，我哋可以話到俾對方聽，我仲喺度，我仲選擇。記住你呢一筆帳， 所以我都同意就係、是、咁悼念係咪一個好嘅方法去展現個真相？因為其實每年國際新聞都會報噶嘛，咁你做啲咩可以展現個真相 呢？而我覺得要、就是、要公道啲對支聯會咧，就係、是、支聯會而家做緊嘅，咪就係做緊你哋剛才講嗰啲咧教育啊，有歷史紀念館啊等等。 呢節時間差唔多啦，開始激烈，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哲學有計傾。好，嚟到第三節哲學有計傾，咁頭先開始好激烈啦，我交翻個時間俾 Elvin 講埋你想講嘅嘢先。 Okay, 我又未覺得好激烈，大家開始進入多少少嘅討論啦。即係剛才講悼念係一回事，你嘗試將悼念同埋將歷史嘅記憶或者真相守護係切割咗出嚟。咁但係其實備受批評嘅支聯會，佢所做嘅除咗每一年嘅悼念，其實佢都係做緊。守護記憶、守護真相嘅一部分，包括有六四紀念館啦，包括去學校度做演講，去嘗試教育下一代啦。呢兩樣嘢本身係密不可分嘅。而悼念本身，當你認知到歷史嘅真相，而你有情感上邊嘅一啲波動，你參加六四集會，透過嗰支燭光去表達你自己嘅嗰種情感。咁呢個本身又有啲咩問題呢？當兩樣係能夠結合到嘅時候，我覺得俾大家你可以選擇去維園，你都可以選擇唔去維園。我覺得呢樣嘢喺自由嘅社會本身係應該可以要尊重嘅。咁、那個波交返俾你哋啦。 喂，我再補充少少，即係我想再加強，其實悼念同展示個歷史真相係一致㗎喇。即係就大家諗下，即係假設冇咗香港呢個地方，從來都冇人去用任何形式嘅悼念，莫講話參加支聯會又好咩都好。其實你諗下，遠在你美國嘅某個人，如果冇咗呢啲嘢，佢嘅新聞冇報道，佢就唔知噶咯。即係所以，我覺得其實呢件事每年，即係梁文道有篇好出名嘅文叫做《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啊嘛，就是、其實都係有某程度講緊呢樣嘢，就係、是、你點咗支燭光，就有機會成為一個國際新聞，就向世界繼續守住呢份歷史嘅真相咯。咁所以其實唔係矛盾嘅，甚至我想象唔到有其他更好嘅方式。向個世界展示呢個歷史真相，即係例如可能台灣呢一代嘅人唔知道六四嘅，你唔通你走去台灣做教育咩？好難嘅，但可能你 其實以前， 但可能每 講開台灣咧，其實佢哋對六四都係有都係認知嘅以前，或者而家都係啦。但係佢哋對六四嗰個處理方法咧，係每一年即係隨住年代嘅進展咧，係有唔同咗嘅。佢哋係由即係、就是、有一個好強大嘅濃厚嘅愛國熱情。外國感情嘅嗰一兩岸嘅心連心嗰類啦、嗯，去到慢慢變成覺得係一個人權事件啊，因為佢哋本身已經建立咗佢哋一個主體啦嘛，我哋台灣嘅民主有自己一條路線噶啦咁樣，咁你都係真係好慘嘅，咁但係我哋都會聲援嘅，但係我哋咧正係分翻開處主持。咁頭先楊岳橋講嗰、那個即係支聯會嗰個問題咧，我又有少少疑義嘅，因為支聯會嗰個教育當然係有啦，支聯會嗰個傳播當然係有啦。但係佢個主軸都係圍繞住佢嗰個即係民族主義。如果我覺得個民族主義點解係唔可以咧？即係點解大家唔可以民族主義咧？咁樣，我覺得以前喺例如回歸前後嗰個民族香港嘅民族主義或者香港嘅中國人身份認同，喺而家呢個時空政治時空裏邊係已經對香港係有一個好大嘅不利，令到我哋好多人係分唔清楚究竟。嗱一啲即係中國同香港發生衝突嘅時候，小魚只不過係爭嘢爭物資咁樣。咁我哋就會話，喂，咁唔應該咁爭喎。咁好多人就會話，咁你唔俾嗰啲人係都係受害者咩？我哋講咗好多年中國嘅人嘅受害者，我哋係開始分唔清楚咧一啲現實之中嘅中國人啦，同埋我哋所講嘅六四英靈咧，係 重疊咗一齊。到我哋又冇辦法，佢好似好客觀咁，嗱，數還數，路還路，你嚟買嘢咧，我就要保護自己嗰個 quota 價咁樣。即係好多時候混入咗呢個咁嘅，即係例如政治圈或者社會圈係嚴重，係特別嚴重嘅，就係覺得中國人永遠都係即係 by default 咗係受害者，我哋不嬲都聲援佢哋嘅。咁第二就係我哋都唔可以對佢哋唔好啦，既然佢係受害者，係咪先？咁但係問題係我哋而家喺一個被中國壓迫得好緊要，資源又好咩都好嘅情況之下， 我可唔可以回應？我有兩點，第一點我覺得有啲奇怪，因為我即係我離身，我去六四晚會嘅以前，但我冇將中國人就因此當咗係受害者，所以即係就算我主張要包容嘅。要對啲新移民好嘅，就算係咁，同我參加六四係完全冇關嘅。 或者你冇， 所以我唔明點解話我去六四悼念就會 by default 當咗中國人係受害者，就以後中港矛盾都唔理， 因為你都係中國人嘛。如果你去嗰個情況之下，即係多咗好多嗱，或者你唔會嘅，但我認識好多人，佢哋係嗰個點解會有感情啊？唔一定係嗰、那個，即係感情都分好多種喎。有一種感情係普世性嘅，覺得人死咗咁啊，好慘咁樣。另一種就是我都是中國人啦，佢都傷害咗，所以我都即係作為中國人，我都好嗱，聽到咧好外面嘅人未必會認同嘅，但係問題係，當你不停咁教育大家係一個要有愛國心、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啊嘛，呢個係支聯會嘅口號，當然之後取消咗，但係呢、這個即係支聯會個全名都係有愛國喺裏面噶嘛，你冇辦法抹除呢個歷史，我都認同喎，即係冇辦法割除。 我嗰件事實咁樣分別就係，我完全認同楊岳橋話咧，支聯會咧係有做好多教育同埋即係捍衞真相嗰部分。 但可惜呢啲教育係夾帶咗佢私。 嗱呢個企啦， 即係講得難聽啲啊。 但我今日先唔講支聯會先，即係支聯會是對是錯咧，即係我哋咪後再討論。但係咧，即係我覺得咬翻住今日個論題就係、是，我哋有冇責任，有冇足夠強力，我哋係要喺香港悼念六四。我會覺得係，就算係 OK， 我哋喺捍衞歷史真相嗰面咧，係有責任嘅。即係嗱，呢個位置我覺得都可以再傾嘅。其實即係仲有我哋成日，但我想跳翻出就係，就算有呢方面都好啦。但係悼念係第二個問題嚟嘅。悼念始終係嗱，我覺得悼念有兩樣嘢要講嘅。第一就係我覺得都係嗰句啦，同情感相關。而第二咧係 in a sense 係同論述相關嘅，就係、是、點樣樣去講，點樣去定性或者描述六四呢件事。呢、這個當然喺支聯嗰個教育裏面都會出現呢個問題啦，就係、是、你點描述佢係同你舉個例。佢同你咩關係咧？嗰啲人咁，呢個係一個有一個前設喺度嘅呢個成個描述。咁於是咧，我而家想打出一個大啲 point 就係，即係依次開始我哋試下講下點樣反面嗰個立場可能站住腳。 嗯， 就係有機會咧，即係順住老師達講，如果我哋用悼念嘅方法，覺得我哋有責任嘅話，就係、是、我哋覺得我哋而且個悼念冇咪夾雜住嗰啲論述嘅悼念啦，就係、是、我依家我哋舉個例同我哋同一群人，於是咧佢哋。之前咧亦咁樣去為我哋犧牲，於是我哋又責任悼念佢。咁呢個其實往往就建立於一個咧，我哋點樣理解你一個政治共同體？ 嗯， 即係呢個係呢個論述係分唔開嘅。嗯，即係呢個的確係一個要討論嘅位置，就係、是、會唔會我哋覺得要悼念嘅時候，往往呢種情感同埋論述咧係會夾雜住，且預設咗某一種我哋之間嘅關係，係咪整同一個政治共同體嘅一個預設喺度？而呢個係冇得完全係 因為你睇台灣點樣處理六四， 台灣直接就轉咗啦。 同埋我哋點樣處理六四，就睇到我哋個共同體係偏向咗唔同嘅位置。 因為有一個根本嘅不同啊嘛，台灣而家 受中共控制。 你講出咗個事實真相，而當台灣 就嚟受啦，而家 當然呢個另一回事啦。但係起碼而家今天嘅台灣民眾，佢唔需要受中共嘅氣。起碼唔係直接嘅，或者同香港所比係完全兩回事。 你講過一樣嘢，我覺得我都同意嘅，即係公理上啊，佢有可能有軍隊，可能有自己政府，有選舉咁樣。但係我覺得喺佢鬥爭到爭取到成功爭取到民主之前，其實佢行咗一條好長嘅路，就係建立我哋台灣人係點點點點點。而呢樣嘢係我覺得係重要，因為你佢嗰個民主社會唔係突然天跌落嚟噶嘛，而係佢即係經過咗一種叫做某程度上嘅本土認同，咁佢個共同體形成咗啦。咁我哋嗰個論述就係話，我哋個政府咧雖然有中華民國，不過咧就向台灣人負責。咁中國嘅嘢咧，我哋就用一種普世人道嘅嘢去講咁樣。咁我覺得所以我哋自己去睇翻台灣嘅時候，我哋會睇諗翻自己嘅時候，我哋點樣去悼念或者悼唔悼念咧，係冇辦法去割除嗰、那個即係、就是、中國人身份認同呢樣嘢。我覺得冇辦法割除。 我想回應啊，因為 我會話我同意嚴叔講嘅，你去悼念等於肯定咗嗰啲參與呢個運動嘅人係 特別親嘅，係 同我哋同一個政治共同體。 係啊， 但係唔代表一定係中國人呢個身份噶嘛，只不過係因為政治共同體就係受到同一個不合法嘅政權受影響嘅群體啫嘛。即係我見唔到點解我悼念就一定要認同我係中國人先。即係我悼念開，因為我認同我香港人，而且香港 即 係 你覺得嗰個共同體未必可以係中國，係咪中國人？ 嗰共同體唔係中國人， 咁我都覺得冇所謂。 嗰個共同體係中共影響到不合法地影響到嘅受難者。 但喺某啲， 但我嗱，我上次推到極限啦，所以自話有偈傾咁樣推到極限啦。而家全個世界都受中國影響喎，咁係咪全個世界都有一個共政共同體？ 咁所以 都 要 有別嘅呢個，咪係一個遠近之分咯，深與淺嘅不同咯。但係如果翻去剛才嚴叔所講。呢、這個你嘅政治共同體立論係建基於族群，咁但係點解六四裏面晚會裏面你都會見到非華裔嘅人喺度，亦都會去到某一啲位，甚至你見到佢流淚嘅，咁你係咪覺得佢？你係咪覺得佢黐線咧？ 唔係，所以我個 point 我想澄清先。我頭先講嘅講法就唔使預設咧，係用種族或者嗰啲族群咧嚟去決定個政治共同體嘅。即係可甚至我哋可以假設大家冇種族先算呢個世界，但我哋可以揀 有一個共同體， 我哋可以揀唔同共同體進入噶嘛。咁、那個問題，我想個 point 就係咧，有冇機會就係雖然就算你有某啲好有啲理由，我哋有悼念六四都好，但會唔會有其他考慮係可以 override 咗或者 outweigh 咗？呢、這個我哋要悼念嘅， 但係你嘅前設本身就係悼念同其他嘢係有矛盾啊嘛。但係而家我哋嘅論點係共融噶嘛，甚至係互相協助噶嘛。 我想像唔到另一個比悼念更有效向世界展示個真相嘅方法。我頭先想講嘅就係、是、你想象下香港從來冇悼念，咁有咩方法去向世界展示？ 舉好簡單例子，譬如果香港，嗱我哋要傾嘅，譬如舉個例，香港爭取民主係重要，我哋覺得。咁我哋如果你真係喺香港爭取民主嘅路上邊咧？如果有機會，我哋係因為我哋認同一個大啲嘅政治共同體，而於是我哋喺譬如舉個例，成日都講啊，資源嘅安排優次上會有唔同嘅影響嘅。咁會唔會喺呢個角度嚟講咧，就會令到我哋有其他理由，使得我哋喺我寧願唔悼念，去唔好俾一個論述去綁住。 好啦，我哋要喺度即時要回應你嘅，即係你剛才講呢個資源優次分配，但你係假設咗係有互相競爭嘅關係，咁但係。有冇呢個事實嘅存在先？嗱，如果冇嘅話，你唔能夠 at least 起碼喺呢一刻你唔能夠指出嘅話，咁我哋只係太空中流閣。咁我覺得呢個係不必要嘅，倒不如翻翻嚟落翻地，講翻一個本土嘅問題，本土民主嘅問題。你係咪會覺得，如果由八九六四開始，每一年都冇維園燭光悼念，我解釋冇呢一樣嘢，我哋嘅民主運動係會比而家更加好呢？香港本地嘅民主運動嘅推進係咪會更加好呢？甚至雨傘運動，我哋形容係一個好本土嘅民主運動嘅爭取，係咪會更加啊？呢、這個成果會更加美好呢？如果你能夠，除非你能夠即係反證呢一樣嘢係可以，否則嘅話，我睇唔到兩樣嘢嘅互相衝突喺邊喎。 咁如果你覺得你講如果冇六四嘅話，香港即係香港民主會唔會更加快呢？咁樣？咁同你話， 我講六四悼念唔係六四慘案， 六四悼念。但問題係你講話香港同埋中國人冇競爭資源嘅問題，你話係唔存在嘅。咁我只可以話呢、這個你將佢數出 fake news 咁樣。 同埋佢唔 係同埋你講嗰個香港嗰、那個你都係兩個都係冇，其實都係唔存在嘅嘢，都係根本就唔空中流過嚟，兩個都空中流過。我認同你。 即我估老師有個 point 係有第二啲重要嘢，未必係爭取香港民主。可能係舉個例，我哋可為某即係老師嘅睇法似乎係可為某一啲香港， 例如香港嘅我都係 教資源或者啲資源， 我都係講空中流國嘅啫。香港嘅新聞認同會唔會發展得快啲咧？ 即係依個於是係有第二啲都係理由嚟嘅，就唔關爭取民主事，而可以 override 咗。 咁當然我唔係話要為咗真即係建立香港人嘅新聞認同就犧牲一啲公義啦。我覺得教育啊嗰啲一定要做，但係問題資源會嗰個係夾大私貨噶嘛。我嗰個講法就係、是。 咁可能去到呢度好似好激烈啦，但系咧，我仍然都唔係好認同去悼念六四同建立香港人呢個身份有咁矛盾嘅衝突。咁可能我哋下一節翻嚟再有嘅傾，我哋繼續討論呢個問題。好，嚟到最後一節哲學有偈傾。咁第三節尾呢，我估盧斯達就講出一個我估好多本土派都會認同嘅一個諗法嘅，就係其實悼念有價值嘅，有意義嘅，不過可能佢有啲唔好嘅後果，就係、是、影響咗香港人主體呢個身份嘅建立。咁呢個係好壞嘅影響嚟嘅， 咁呢個壞影響咧，甚至會 outweigh 咗你本來嗰啲價值，因為其實你 turn 你最 ultimately 你都係想追求民主啫嘛。咁你要追求香港民主，其實建立香港民主唔係香港嘅主體身份咧，係仲重要喎。咁如果悼念係會有呢個壞影響咧，咁就會可能令到悼念呢件事咧都唔係咁有價值去做咯。咁唔知楊岳橋對於呢個諗法有咩回應咧？ 但我想拆開少少呢一個論述本身，你話呢一個壞嘅影響，即係影響咗香港人自我身份認同等等啦。咁但係我哋縱觀翻過去呢十年八年到啦，即係香港身份認同係越嚟越強烈嘅呢十年八年，但係六四依然係存在嘅，即係六四悼念依然係存在嘅，兩樣嘢同時並行嘅，亦都可以係有一批人佢本身係對於香港人身份認同係好強烈，但係佢依然都會去六四燭光晚會嘅。咁所以我想請教嘅係，究竟點解如何去推論兩樣嘢係有矛盾咧？ 同埋我再講多句就係、是。因為楊岳橋第一次已經講咗啦，六四按照成個歷史脈絡，本來就唔係淨係一件鄰國嘅事嘛，即係本土派成日話六四中國六四中國嘅事鄰國嘅事，但呢件事本來就係香港民主運動不可或缺嘅一個歷史嚟噶嘛，咁所以我悼念 話香港有參與添，好多時候， 所以咪強調翻呢一點，咁我悼念呢件香港嘅事有咩問題咧？同我建立香港主體， 其中一個阿岑建芬好耐，我記得上年佢接受我訪問嘅時候，佢係講。其實佢係有少少反對，即係啲我哋所謂嘅意見嘅，就係話你唔可以即係洗刷個歷史噶嘛。支援會就係有愛國嗰個嘢，即係我哋支援人哋嗰個運動㗎。佢講明嗱，我未必一定要認同嘅，但係佢講咗一個咁嘅講法。咁楊岳橋講嗰、那個點解去支援會嗰個晚會就一定會同香港人身份認同有衝突咧？咁樣咁係真係可能真係有啲好似你所講，佢係好本土，但係佢又去支援會，我都唔否定可能有嘅。但係有幾多？第二就係、是、其實支援會真係佢嘅口號，佢嘅建設民主中國嘅綱領，唔可以抹走噶嘛。佢嗰個綱領係就係建設民主中國。咁建設民主中國係咪我哋而家可以做到，或者係應該係將佢擺喺一個即係綱領上面嘅？同埋即係六四嗰個愛國愛民嗰樣嘢係佢嘅核心思想嚟㗎嘛，雖然佢放低咗嗰年 係。因為我想提一句就係、是，所以我覺得我哋節目唔係以討論支聯會，我成日都講，所以支聯會佢具體口號係點唔重要嘅，我覺得即冇咁重要啦。但係事實上六四係一件咩事件呢？就係、是、當年爭取全國嘅民主㗎嘛，所以呢個係的確係個衝突喺邊度？我嘗試講就係、是，我諗老實其實都想賴出嚟嘅，就係、是、因為我哋要悼念嘅一件係爭取中國嘅民主運動。咁於是咧，我哋無可否認咧，嗰個我哋嗰個身份認同啦，等等咧，係會同悼念六四係某個意義下情感上起碼可能有衝突嘅，就是、你會認同邊一個大啲嘅政治共同體多啲少啲嘅問題。 但其實 咁呢個就係 第一咧，我想先回應翻盧斯達啦，即係你講話人數，即係兩邊都去認同本土又認同六四晚會，你話我哋呢一邊冇人數，其實同樣你嗰邊亦都冇同樣人數啦， 少好多添。 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係。冇需要再繼續深入討論啦。咁而家就翻去剛才嚴叔嗰個論點啦，即係咪即係認同建設民主中國同建設民主香港係有衝突咧？嗱，我哋又翻講歷史咯。頭先我係有一節我講咗，如果唔係六四慘案嘅話，基本法嘅寫法已經唔同，包括我哋第三屆政府要處理普選，第四屆要落實普選呢樣嘢，而家唔存在啦。咁如果冇六四嘅話，香港本來已經有民主㗎喇喎。咁我就想帶出六四同香港本身現狀已經有楞上呢個直接嘅關係。所以你點可以無端端就咁割裂開去呢？ 我估個 point 係我本土派一般嘅講法就係、是、除咗爭取香港民主之外呢，有其他對於香港嚟講有價值嘅嘢。即係爭取民主上面可能係更加上軌，為大家敵人都係中共㗎嘛，如果以爭取民主嘅角度嚟講。但係喺其他嘅大啲情況下呢，除咗爭取民主呢，做另外一啲嘢嘅，譬如資源分配啊，即係普羅巴成日講嘅資源分配上面咧，我仍然同佢係同一個政治共同體咧，因為會好影響到我哋會點樣，即係同一個政治共同體，我哋多啲責任去照顧咗。 我想請大家具體少少，何為資源分配先？點解會有一個矛盾存在？我到而家我未 get 到。 我都想再加，因為我見唔到有啲咩 real alternative， 即係你圍院啫，你嘥一晚，點知立足你都唔做，即係同我一開始講一樣嘅就係、是。點知立足就係指出中共係唔正當， 但我想請指出中共唔正當，因為我覺得呢一個係緊要嘅， 爭取香港民主咯。 我個問題點解？我個 你做其他啲咩？ 我個問題係點解？即係例如上一次我同大家張超雄嗰次咧，我個問題都係點解資源問題係存在呢樣嘢係需要討論？我覺得呢個係已經係一個問題嚟㗎啦。 唔係我估你搞錯咗資源問，即係頭先你講 個問題點解會冇咧？ 但你嘅資源係講緊嗰參與者捐嘅嗰500蚊，我捐咗俾支聯會，而唔捐俾其他人。 成叔講嗰樣嘢係嗰個中國人同埋香港人活喺日常生活或者 呢個唔關事喎，就係 唔係 佢關㗎？佢關 我論述緊本土派嘅講話就係佢哋覺得關事。個關事咧就係覺得，因為情感上覺得佢係同一個政治共同體咧，就比較我哋會比較容易接受咧。 好多年前當自由行有奶粉有例如或者再移民問題嘅時候，當你去講，喂咁樣係不如新移民嗰、那個即係單程證，即係你好似係你提今日嗰個議案係咁 咁你記得啦， 記得記得 到議案投票， 我仲甩咗添， 係啊，甩咗一次 就係 嗰個，可唔可以縮窄少少咧？嗰陣時好多人批評㗎， 正正就係、是、我就想指出啦。楊岳橋有參加六四燭光晚會，楊岳橋亦都有雖然甩咗，但係有提過。即係削減單程證或者單程證嘅問題，咁、楊岳橋就係一個例子啦。呢樣嘢本身有冇衝突咧？冇啊嘛。同埋你剛才講嘅，有部分因為認同六四支聯會或者甚至支聯會高舉嘅嗰幾大綱領，佢身份認同，可能對內地嚟到香港嘅人嘅惡行，佢係有包容，或者佢冇咁企喺本土派嗰邊。但我想問啦，而家喺2019年呢一點呢、這個時空點裏面，究竟六四支聯會？或者燭光晚會所影響的人又有幾大呢？這個就是我想，這個就是一個背後的理論問題，而我就是一個例子了。那有沒有辦法可以指出，即或者 去反證我？ 所以我的 point 就是，我諗事實上可能有，即是一定有些個別的人是， 但是永遠是將最極端的你兩 邊，所以不是最極端的， 這個、set off 完全是，所以我不是講最極端的，即我估個大的 point 是什麼呢？就是悼念的是六四事件，而六四是一個爭取全國中國的民主運動，咁所以無論支聯會做成點都好啦，我哋悼念一件咧成個中國嘅民主運動。咁往往如果係咁講嘅時候咧，係好容易呢、這個似乎係一個，我覺得係有一個好大嘅因果關係嘅，就係、是、會令到你更加強覺得佢哋同你係同一政治共同體。 我講一個 呢、這個似乎好難 我回憶翻一個雨傘前後嘅其中一位即係、就是、組織者嘅對於香港同中國嘅睇法。佢嗰陣時上電台嗰陣時就話咧，其實我哋喺香港做嘅嘢咧。的確真係一個展示嚟嘅啫，最終咧都係要去中國嗰度解決嘅呢個問題，即係香港有冇民主。嗱，我覺得公理上咁緊係啦，但我當然另一個問題就係我唔相信中國係會係任何機會之下會自己俾民主香港啦。第二就係、是、即係其實我講嗰個問題咪就係喺佢哋或者係某一個 generation 或者某一個經歷之下嘅人，佢哋係會的確係覺得香港嘅嘢唔係一個問題嘅。只要搞掂咗中國咧就得㗎啦咁樣，呢個係咪六四多年之內嘅教育咧？我唔知。 但你有冇見到實際嘅情況係如你剛才所講，係影響緊而家香港實際嘅運作咧？ 民主派咯，我其他 我但係我用，因為我就係一個民主派，咁但係你啦，我咪活生生係一個例子咯。即係我頭先講，我既有去六四燭光晚會，同一時間，我亦都喺本土利益上邊。雖然我唔能夠稱為一個本土派啦，但係我喺我嘅議題，我用單程證為一個例子。咁呢一個又如何解釋？ 我想再問多個問題，即係按你所講，咁即係悼念六四係等於有頭先嗰啲唔好嘅後果啦。你會認同咗我哋同中國人係同一個政治共同體啦，你會對中港矛盾啊漠視啦，咁樣好似有好大鑊嘅後果。咁其對，所以咧 ，ultimately 咧，對爭取香港民主咧，都係件唔好嘅事。 咁如果係咁，咁唔係應該中共樂見我哋不斷悼念咩？但事實上我見唔到喎。即係反而又拎走你個民主女神像啊嗰啲咁，因為你哋嘅講法就係會講到悼念六四，中共好開心見到噶嘛。但係事實上我見到佢對六四嘅態度又好似冇咁樣喎、啊。At least 咁有咩實證可以得到你哋講嘅嗰啲唔好嘅後果咧？有啲咩證據咧？我見唔到咯。 我估個 point 係第一。唔完全係，即中共係點諗唔知啦，即係不嬲好複雜㗎啦。 唔需要去猜測中共開唔開心嘅，我覺得。 咁但係唔係喎，因為 但你哋嘅講法預示咗佢會開心咯。 但我想講嘅就係、是，我成日覺得爭取香港民主咧，可能係喺你嗰、那個依個淨係要爭取香港民主而言咧，可能其實咧係有用嘅，我認同嘅、嗯。即係若有問題咧，我冇話要答佢，所以即係話八九六四到而家每年都有咧，可能喺民主上邊咧，我覺得可能係有幫助對香港爭取民主可能係，但我估今日嘅大討論就係、是，就算呢件事我哋有責任對唔都好啦，會唔會有其他嘅理由考慮我哋可以有機會使得我哋係 override 到原本個理由咧？咁我個 point 就正就係民主係一件事，就仲有其他考慮噶嘛？我想展示本土派嗰個邏輯就係、是、有一啲民主以外嘅值得我哋要去做嘅有價值嘅嘢， 如果佢可以，但係例如乜嘢咧？ 就 是剛才 盧斯特那些咯， 那些中港矛盾上面啊。 但是那個我們剛才也都嘗試去指出兩樣東西本身並沒有必然的矛盾的嘛。 但有會不會有一個概念的關係，即是 probability 上面，就是似乎因為那個是一個道理會引致有一個這樣的論述，因為你這個是撇不開道理和論述，我都是某意思就是一個內在的關係。 咁但係其實我將呢個邏輯推向極端，我完全唔 care 六四，我對政治極度冷感，本身對於剛才你哋講嘅資源問題都可能有影響嘅，因為佢覺得世事呢、這個世界發生嘅嘢，我根本唔 care。哪怕你是六四好，哪怕你是雨傘好，哪怕你是搶奪我嘅資源都，我都唔 care。咁呢個又會唔會可能出現呢？即係如果你嘅邏輯係成立嘅，我嘅邏輯都唔必然唔會發生嘅喎。 盧斯特， 我唔覺得六四同埋關即係六四悼念。或者關唔關心六四，同埋佢對於佢係咪一個政治 sensitive 嘅人，或者佢對於我唔相信一個人佢個個人嘅利益或者物質上嘅嘢，或者係一個嗰啲嘢受影響嘅時候，佢會冇反應喎。 所以你佢咪答咗你自己咯？就係因為我情感嘅付出與否，同當呢個資源利益直接影響到自己本身就唔應該有矛盾嘅。你剛才你嘗試去 喺輿論上係有影響嘅喎。 是不是有具體 的你可能你將你我是一個例子，但是我都不可以說我留意了這些東西不耐，即可能有幾年啦，至很少時間幾年啦，是很多人是覺得你是不應該去批評中國人，基於他是一個很 active 的一個，即是可能之前會啊六四的參加者。 即你的意思就是說見到有內地旅客在地鐵上做一些不文明的事，因為我去六四，就因為我悼念六四，所以我就不覺得他有錯，是不是這意思？ 或者比較同情，我意思是可能 為什麼會抱著同情的態度去處理這個事呢？ 可能政權的制度不好，是因為他們會有這個， 即是中國人是跟我想他的邏輯是這樣，我覺得為什麼會文化是怎樣存在，我真的很難理解。 好啦，我哋之後有契機去到呢個地方呢都要結束啦。咁無論大家記住又好，唔記得都好呢，記得睇下個禮拜嘅之後有契機。